Hello， 又嚟到我哋游日废人，唔经唔觉咧就已经第七集啦，又系我 Fish 同埋阿 M。 系， 其实我想问你好耐噶啦。 系， 你今日个头系做乜嘢？ 哇，你睇唔出呢个系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你知我今日嘅主题系咩啊？ 嗯，虽然我知系同我哋嘅 background 有关嘅。 嗯， 但系你个头系…… 哇，唔得，因为我买咗之后咧，我未用过。所以一定要系咁样用下。咁呢个系咩嚟咧？系头饰嚟嘅，就系我喺102 yen、108 yen 店度买嘅。 102 yen 店，108 yen 店， 12蚊店我老细讲108 yen 店度买嘅。咁呢个其实系啲咩嚟嘅咧？系啲头饰嚟嘅。咁呢个头饰有咩用呢？亦都系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关嘅。咁我哋今日系会讲乜嘢呢？ 花火大会啊！咁咧嚟到夏天啦，其实都唔系夏天噶，日本一年365日基本上都有花火大会嘅。咁但系夏天咧就特别多噶噃。 嗯， 咁我哋经过一年嘅 working holiday 之后， 唔多唔少， 唔多唔少都梗系要去下花火大会噶啦。平时去旅行嘅时候，其实都可以去睇嘅，但系未必撞得咁啱。 同埋啲机票可能都系贵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趁呢个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咧就。 梗系要去， 同埋重点系咩啊？买浴衣啊， 好紧要啊！就系买呢样 嘢，呢样嘢衬到浴衣啦， 系啦。 因为咧、其实我都梦想嚟嘅，都算系一个，就 系 着浴衣去睇花火大会。 平时睇日剧咧，见啲女主角嗰啲咧，嗰啲咧，哇，好型！即系带呢袋，我呢个袋都系特登喺100 yen 店度买嘅， 未免太细啦，买呢个袋。 其实好细嘅，装个 iPhone 6 咧， 就完咗啦 ，已经。不过OK 啦，攞嚟衬嘅啫，其实。跟住就另外再带个大背囊，但系影相嘅时候就带得个大背囊攞呢个嘢咁 样。你孭埋个背囊去着浴衣， 所以。我是尽量俾咗身边嘅朋友唔使用呢 嘅，因为系啦，已经咩背囊， 好紧要啊呢样嘢，系因为衬衫嚟咁一阵，你哋就会知噶啦，我哋都会俾啲肉。衣裳俾你睇，唔系肉相，我真系讲肉相、肉照、 肉照 系啦， 系啦。我哋今集讲花火大会咧，但系讲花火大会之前，咁都有少少嘢预备啊嘛，因为睇花火大会咧，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咧。 哇，拜 去咩？去湾仔啊嘛，系啦，湾仔， 湾仔 冇睇香港睇花火大会。 咪有啲可能啊，钓啲老细咧话，大家可以上我哋 office 度睇，即系放工放假啊，你老嚟老细嗰个 office 度睇，唔系啊，冇啦。 系啦，咁喺日本睇花火大会嘅话，事前咧我哋都会有啲准备嘅。咁当然第一样准备，梗系买浴衣啦。浴衣呢家嘢咧，咁其实上网买嘅，我嗰阵时系， 我都系，其实就有，其实当然啦，有另外一啲途径，大家都会谂吓、我去日本得个7日啊，最多，咁然之后仲要我去慢慢第一日揿咗，然之后第二日等咁，或者系出发前揿定，然之后仲要去寄去酒店，好麻烦。咁、当然亦都可以有啲铺头可以买到嘅，不过我哋就选择梗系当我哋当地住噶嘛，咁我哋梗系喺当地买啦。 不过其实我住嗰度住大衰商店街嘅，嗰度其实好多浴衣嘅铺头嘅，咁我都格过价，我都睇过嘅。咁大衰虽然都好平嘅，咁但系始终 同上网买嘅， 因为上网买啲款仲多， 系啊，好多选择， 同埋有啲反而又再平啲添。咁我记得我嗰阵时买咗嗰套咧，就系5000 yen 之内， 好抵喎。 系啦，上网买嘅，咁其实打开个 Yahoo， 只要你 search 浴衣。 尤其 是就全部，尤其是系六月五六月开始啊！你一 search 嘅话咧，就哇极多一堆，除咗Yahoo 啊、乐天啊，仲有咩啊？Amazon 系啦， 好多嘅， 好多好多之外咧，其他有啲卖浴衣嘅铺头自己都有网页噶嘛，嗰啲、都会弹晒出嚟。 我净系谂乐天，因为好方便咧，乐天就咁揿浴衣咧，你就搵到好多选择。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咧，直头 post 咗好多上 Facebook， 然之后话唔该，我帮我拣一拣， 我都系， 好难拣，因为太花 选择困难症 系啊，严重选择困难症， 真系好多颜色啦，个底色已经分好多种， 嗰啲缎带啦， 系。系啊，跟住之后颜色又多，跟住你揀完颜色之后要揀个花，哇！即系嗰排咧系。 每日翻到屋企就喺度拣浴衣拣拣，我拣成个月其实我想拣。 我嗰阵时就冇咁多嘅，我拣十几张摆上 Facebook， 跟住话喂，各位觉得边一张边一张好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咁啲人都会好好啲，我啲朋友都好好肯俾啲意见我，哎你啲皮肤咁样样，你就唔好着啲咁，你或者你啲身形 好认真， 好认真，多谢多谢， 真系好认真， 多谢多谢，所以就即系对于个小即系选择困难症嘅患者嚟讲，仲要系严重级末期患者， 应该大家都好选择困难。 系啊系啊，咁就可以拣，即系俾朋友即系拣下咯，帮手。 系啊系啊系啊，朋友嘅意见都 非常重要。 不过其实虽然朋友俾完意见你咧，但你最尾都系会拣咧，你自己心入边。 系、啊， 其实个心入边系已经有一件噶啦。 系啦、 啊，跟住但系纯粹问下人，睇人哋觉得嗰件衬唔衬你。 你拣咗一件，最后系。 其实咧。嗱，不如睇下我揀嘅嗰 set 先啦，好、啊，你可以去一去相嘅，睇下我嗰套浴衣先， 系 系啊，去一去 第一张相。 嗱，呢一 set 咧就系、是、因为我系一 set 咁样买嘅，咁我嗰阵时就拣咗好耐啦，咁最终就拣咗，因为我个名嘛鱼啊嘛，系咪先？咁、啊、我就拣，我就系专睇啲有金鱼图案嗰啲嘅，咁呢个有樱花啦，有金鱼啦，有啲泡泡好梦幻咁样啦。 嗰啲带系 咁嗰个蝴蝶咧，其实系已经现成嘅，即系唔使自己再绑。 哇，好好啊！ 系啊，呢、 這、 啲、 個、 就系懒人嘅 set 度嚟嘅，咁因为我。其实上网有一睇教学嘅、上网有一睇教学点样绑带嘅。咁但係嗰时就觉得哎呀算啦是但啦。 我同你讲喎嗰条片我睇咗我諗不下三四十次。 係咪 我都唔得。都係绑唔到。 跟住係啦咁因为初第一次即係自己买属于自己嘅浴衣啦。咁同埋其实因为着浴衣都同平时温泉酒店嗰啲、嗰啲浴衣好唔同嘅， 好有分別。 係啊係啊，咁、所以，著得浴衣嚟啊，都嘥時間，嘥好多時間啦。咁、所以我個蝴蝶嗰個帶咧，我都係揀咗現成嘅。咁佢嗰個三個 set 咧，就係、是、包咗件浴衣啦，嗰對木屐啦，同埋嗰個蝴蝶嘅。咁、隔離嗰個花咧，就我自己另外買嘅。係啊，咁嗰五千幾 yen 啦，我唔好記得 exactly 個數啦。咁就係包咗呢三樣嘢嘅。咁、個頭飾就係我另外再喺嗰啲好多飾物鋪咁入本系嘛，咁、我就买咗呢个，其实都成千几 yen 噶。 你嗰个头饰买成千几 yen， 不过都要啊， 因为好靓 啊，因为一到咗嗰期咧，就啲饰物铺头咧就会出咗好多呢啲头饰出嚟噶。咁平嘅就千几都算平噶咯，呢、這个千几 yen，、千几 yen 至五千几 yen 不等嘅都有。 不过对我嚟讲系肉痛嘅， 不过系千几差唔多二千 yen 呢个 系咯，系肉痛嘅， 真系好靓，我觉得，所以就拣咗呢个头饰。咁另外都买咗一个手环。玩嘅嗰啲嗰啲叫咩啊？袋仔啊，嗰啲篮唔系嗰啲咩 篮 啊，系嗰啲篮嘅。咁但系呢张相就冇 show 出嚟添，唔紧要啦。咁大家应该想象到噶啦，嗰啲篮一个篮咁样咯，就咁就系我个 yes set 就变成咗我自己嘅。 第一套浴衣好靓， 系啊，第一套浴衣系啊，冇错。 咁讲得第一套应该系第二套系咪啊？ 系。之后我买多咗套嘅，阵间再俾相大家睇。咁你咧，你点样啊？ 我咧就因为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啦，我喺长野嗰度做嘢啦，咁同两个 friend 一齐嘅，咁我梗系要争取住呢个机会去悭翻嗰啲运费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三个都唔同嘅，但系可以睇下去 1B 嗰张相、1B 嗰张相。咁咧，我哋三个咧，其实嗰个浴衣咧系你条肩条缎带系唔系绑起？唔系有绑嘅， 哦，你 系 要自己绑嗰啲，要 自己绑，不过梗系唔系我绑啦，我边度绑到？梗系揾 friend 绑啦，嗰阵时有 friend 喺度系咪先？咁我哋有啲鞋嘅，但系咧我嫌嗰啲鞋咧就唔系咁好，唔系好着，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嗰阵时咧做温泉酒店噶嘛，咁我哋本身咧都系我哋自己工作嘅服装嘅，咁酒店亦都会送埋嗰对鞋俾我哋嘅，系啦，咁结果我就着咗嗰对鞋嘅，因为嗰对鞋 边一套系你嘅，而家三套入边， 中间嗰套。 嗰对鞋系酒店嘅， 呢对鞋就唔系酒店，呢对鞋送埋嘅。 哦， 不过好似系，好似都系五千零 yen 左右啦，成套。 系咁样一套。 系啦系啦，咁一套三件嘅，即系一套三点咁样啦。 系啦 系啦系啦，一 set 三点，一 set 多三点咁样啦。咁咧，我嗰对鞋咧，其实我就冇，即系我就冇用咗，冇用呢对。我直头系用酒店嗰对，因为酒店嗰对太舒服，因为个酒店嗰对咧系有个棉，系有个棉喺度，同埋咧我哋系咁扯咧，因为我讲过我好憎着人字拖嘅，其实系嗰对鞋咧系你谂下，其实你着呢对咧，你系由出门口开始着喺街度都要着住呢对嘢，咁所以其实系唔容易嘅成件事， 系真系有少少夹脚趾， 尤其是新鞋呢、真係有啲夾腳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就我換咗酒店嗰度嘩舒服到爆。呢對呢對我呢黑色呢對我最後送咗我最後送咗俾另一個 friend， 因為我 friend 我覺得我對好靚我送咗俾佢。所以呢對我冇著過，不過我其實我自己都係覺得酒店嗰對會好啲，因為棉質同埋呢係靚靚身好靚。嗰對仲貴。 咁係梗係要著雞酒店喎。著對好嘢嘅行出去啦。 冇錯。 係啊。 咁嗱呢個呢其實呢我就本身喺樂天度買嘅。喺樂天度買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因為運費嗰啲咁啦，咁其實我哋三個就 share 咗。咁就著起嚟係點呢，我暫再講。我反而想知道你著起嚟係點樣。 嘩著起嚟我哋可以去一去另一張相，我睇下二嘅嗰張相。咁樣著咗之後呢咁呢欸兩個都係我係咪呢分身。呢個就係你好識㗎啦呢個背影。 我啊 是咯 ，B 小姐， 因为大家咁啱都睇中同一件，咁我就唔紧要啦，我哋横掂成日都睇中同一件衫噶啦，我哋平时都系买啲同款唔同色嘅，今次就系直头买同一件浴衣添，跟住咧着完之后着起身咧就系咁样嘅， 我以为镜添。 系咪以为镜？我哋个花唔同，个花唔同噶，系啊系啊， 呃咗人呃咗人 啊！系啊，其实着嘅时候都舐气嘅，一路睇住条片，一路自己着咯。因为你知着泳衣其实好烦噶嘛，又要着咗打底先，跟住又再绑条幼带，绑条幼带，跟住咧就拣啱你嘅位置，又摄起件浴衣，跟住又再绑条带固定佢。 哦， 系啊，咁啊，其实虽然话系有呢个蝴蝶结，但其实着浴衣个步骤都烦嘅。 系啊，超烦。 系啊系啊， 仲要左搭右右搭咗都 系，系啊系要左边搭 右边。 系啊，如果搭错咗就系吓， 丧礼嗰啲系嘛， 死人 无谓将喜庆事变丧礼啦，咁大家小心啲啦。 咁你着起咗又系点样嘅咧？ 我俾个贝多芬嘅图大家睇，可以去睇第二 A 啊。好冇有霸气啦我冇辦法，我唔知佢行，因为其实係一着起嚟係牙下牙下咁㗎，唔知点解。 我又唔 ok 喎。 因为我係成日我本身肥呢成日企我咁样行。你会见到个袋，我有个袋㗎，其实 呢个袋仔啦。 係啦，其实我其实你见我呢仲有另一个袋仔。係啦，唔止拎呢个袋，咁所以其实就冇辦法啦，真係唔够。其实呢个袋仔真係唔够用，所以我都有带，因为我要带相机呢。 系买个篮噶， 系啦，又要带叉电，好多嘢噶，所以我觉得得个篮好啲。 但系个篮就啱啱好咯。咁虽然着好咗浴衣啦，咁之后仲有个头，其实 系啦，我呢个头 个头咧就唔可以就咁夹咗花头线嘅。咁我哋可以睇睇下一张相，有一个近镜睇到个头。呢个其实就唔系我自己整噶啦，当然 一定要人哋整嘅呢啲。 系啊，跟住咁啱有个 friend 咧，你又识。set 头嘅， 哇真系太好啦！我哋两个身边都系咁样， 其实会搞搞佢个头，虽然好似有啲唔系好睇得清楚，因为我觉得黑色头发始终望落去咧冇咁出嗰啲嘛，即系要染个发咧，所以啲日本妹妹咧 全部都染晒发噶， 其实又劲好睇，因为染咗发之后咧系出好多。 你见新娘全部咧整上咧都系话啊浅色发好啲，出啲 啊，冇错冇错。 咦？但系你呢个花系咪真系你头先买？ 系啊，就系嗰个花嚟噶啦，因为咪咦后边睇又好似有啲。白白地前面有啲粉红，我就觉得好似几多颜色几好咁。 好英法，好其实成套都好衬。 系咪呀？多谢你 咯，系阿 B 小姐帮你扎嘅。 唔系另一个 friend， 哦，另一个 friend， 另一个 friend 系啊系啊。嗰次我哋系成五六个女仔一齐去，跟住再撚啲其他，再埋即系 friend 又撚 friend 又撚啲 friend 咁样咯。跟住就撚咗唔知点解，其他 friend 又撚埋佢啲 share house 男男女女嚟咁样咧。原本就六个女仔就变咗一大棚人。 哇，好鬼死热闹啊！咩真系。 冇错， 系 OK。我呢条鱼而家好，我而家见到条鱼好靓， 好清楚啊！ 好 咁你咧，你有头有冇近镜？冇近镜。 我头有嘅，我系三 A 嗰张相啊，唔该三 A。咁咧，呢个头咧就系阿 L 小姐帮我嘅。等先吓， 呢个我个头嚟。 系啊，呢个仲系阿鱼姐个头啊。系啦，咁我个头其实就咁我讲咗先啦，我有染发嘅，因为我本身有染发啊，呢个出咗嚟。咁我有我呢个头饰，我今日都有带嚟，咁一阵先 show 俾大家睇啦。咁有染发就会好啲咯， 系啦，会出啲嘅， 系会出啲，同埋咧，其实系呢度咧，我谂用咗20-30个夹都有。一盒夹又系真系用到， 系啊，真系要用好多夹， 用好多夹。 因为啲头发咁薄嘅人都要用好多夹。 系啊，其实我头发好长。 更加要用好多夾。 係我頭髮好長，跟住然之後咧，嗰陣時我一掹翻啲夾出嚟，我夜晚洗頭咧，我唔知洗兩次頭髮先順翻，因為要噴都要噴嘢嘅，都要噴少少嘢，咁嗰個頭先會定型咯。如果唔係其實好易散，同埋咧其實頭如果髮質好少少咧都好難扎嘅，係啊。 係啊，因為其實好似扎極都係亂咁個頭，主要係夏天咧嗰陣時其實都熱㗎，蘋果好熱啊， 係啊， 所以係。好快就立咗咯， 一定要扎上去 呢头，会搞到咧啲风一吹，同埋好大风啊，所以啲风一吹咧个头又系乱鬼晒。 好过冇风啊，其实 系啊。咁之后咧，其实我都买咗另一套浴衣，因为太中意啦。我哋去 系咁麻烦去下一张相，唔该四号相。 系啦，咁我最后就买咗呢一 set， 好 妖 啊，真系 呢一 set 又系好靓，我就忍唔住，完全唔同 feel 系咪先？同另外嗰件， 佢又有缎带嘅，又有 系啦，有缎带嘅，但我买咗 set 我就后悔啦，我就后。为什么那时候不揀一个自己绑的蝴蝶结即是好像你这样要自己绑那些。接之后呢我最后呢我可以看看下一张照片。我结果呢都是买了自己绑跟住自己睇片一路睇片一路跟住去绑。之后我发现原来其实又不是说真的很难的。都 OK， 即是两个花式。因为我见啲人绑都是一个蝴蝶的花式跟住另外就是下面呢个我不知道怎样一个包袱这样。 好难啊，睇咗20几次都。 对啦，跟住我就决定咗下一次再去睇花火大会的时候。 你绑得好靓 啊。对啦，咁我就会下次。我就会着、這個、就 要啦， 自己绑噶啦， 系啦， 冇错。 但系其实我想讲咧，浴衣呢样嘢咧，梗系唔止睇花火大会嘅时候用啦，我哋用压 like 嘅时候都会用啦，可以去下三张相，哇，压 like 嗰时疯狂用，即系咧你会见到咧，其实浴衣梗系唔系得一个用途啦，唔系就 系 睇花火大会去压下 like 啊，下一张相，系啊，去下神社啊，你会见到， 其实都可以， 系啊，都可以着。咁所以咧，其实买一套浴衣，我觉得都几抵嘅，系啦，咁可以去埋下一啲相咯，系啊，你会见到。其实你周围你无论日夜咧，去埋下一张咧，配埋哇，系咪神社仲靓啊？所以其实我都系我都系出阿贝多芬嘅相，我惊唔会出正面啊。好啦，咁我哋讲完浴衣啦，咁我哋不如出发去睇呢个嘅 花 火 大 会啦。 系啦，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讲下我哋自己睇过啲咩花火大会啦。 下一次再见。